求大地开阔新世界。 音精华，声系天下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早上七点，

你当兵的儿子在西部，西部有一朵雪莲花，和你的儿子一起住， 石头舒服过来，

齐寒西春的号角，你见过唐宋燃烧的晚霞，你读过春秋时传的诗话，你记得圆明园最后的高塔。哦，古老的唐古拉，你的情怀就像千秋中华，多少男儿为你横刀纵马，多少女儿为你戎装披挂。